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朴妍静，今年23岁。我的心愿是厨艺能够进步，这样我就能试着怎么把低热量的食物也做得很好吃了。我超喜欢吃披萨、烤肉、芝士这些高热量的东西，明知道吃了会长胖，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低热量的蔬菜水果做得也特别好吃，这样我就可以疯狂的吃吃吃，也不会变胖了。 星月湖畔电影西餐，那些夜晚熟悉的桥段，触动变平淡，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最后洗碗，琐碎的牵绊自长不满。相爱的时候总笑谈爱情多简单，你走了以后才算尝透了心酸。我有多想多想多想看一眼你最后那天在我身边那熟悉的脸，我有多想多想再陪你几年，放弃这世界。 时间的下午4:05，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女神小雨。今天在我的旁边还有一个女神杰克唐。 我一直都称呼自己，我一直是女汉子的那种。对啊，大家好，我是杰克唐。 今天我们节目是一个很特别的开场，首先就先来有请我们今天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同时也是歌手欧阳雨辰，让我们一起欢迎他带来这首《追光者》，一起欢迎。 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遥远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轻落，别拥有也失去着。 哇哦，很暖心的一首歌曲。 OK， 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听一段，但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其实欧阳雨辰还是会为我们带来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现在就有请他来坐到我们的嘉宾席上。其实刚刚唐唐，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的嘉宾穿得非常有心机？ 哦，是为了适应我们这里边的热带风度吗？ 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每周一在女神百分百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聊一聊和健身相关的一些话题， 所以要先秀出 muscle。 对， 对， 对，所以他今天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这边很热，你可以穿一些稍微显露身材的一些。 不是这样的，是今天本来没有告诉我很热，但是我想可能因为我们 我有讲 直播间，因为我们直播间里的我想肯定应该是非常热情的嘛，然后有两位女主持人，所以我今天稍微带一点点，不能说是心机吧，是套路吧。 就而且你看他只露出了这个肱二头肌的部分，所以就是一点点，不然的话就是人鱼线什么都会露出来了。 你说得很专业。 所以咱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聊健身嘛。 对，所以今天主要是因为雨辰之前也跟我讲过嘛，说他在做练习生的时候啊，以及一些拍照的什么过程当中，其实也很辛苦，因为当艺人就是很苦，会有一些极端减肥的一些经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会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一些不正确的经历，和他现在通过一些健康的手段之后练得非常好的身材，会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些动作，以及他练成之后的一些更多的图片和视频。 太好 了，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接下来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资讯。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杰克唐。 好，大家好，我是欧阳雨辰。 今天其实在女神麻辣烫的一开头呢，因为我们的雨辰是有做过这个练习生的， 对， 所以我就会知道做练习生的过程当中在吃的方面会很辛苦。然后前几天我在微博热搜上面看到了一条消息，是爆出了一些女明星的减肥食谱 啊，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判定一下它到底是可不可行的。 好， 首先就是非常受欢迎的朴信惠，他公布了他的早餐是黄瓜一个，低脂牛奶一杯，午餐是半碗米饭加少量的白菜，晚餐是黄瓜一个加少量的白菜。 天哪，这是判断题吗？这是对还是不对，是不是？ 所以他主要的食谱就是白菜是吗？ 对，我会觉得他其实一天吃的食物当中会缺失很多身体里会需要的营养元素。 嗯、对 对, 对，没错。嗯、 所以而且其实因为我我现在刚好是正在心理学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以为你说正在心理学的减肥期， 没有，看我这个状态就不太像 心理学。 对，因为其实，在心理学当中就会有一个进食障碍的这样的一个诊断的标准，就是说很多的演员啊，还有包括我估计雨辰应该有这种经历，就是说过度的减肥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造成很多损伤。 对，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反弹的时候会非常的快，对身体会造成二次的损伤。 是的，但是其实现在女明星们不仅仅是她一个人，其实很多其他的一些女明星也是用这样一种极端的方法。比如说那个谁谁谁的女朋友秀智，她早餐是只吃红薯一个，还有一些烤鸡胸肉，还有一杯牛奶，相对来说已经健康很多。然后呢，午餐是吃一碗糙米饭加上一些蔬菜沙拉，晚上是吃两个红薯， 这是对的吗？ 其实我个人认为它还是会缺乏一些蛋白质，而且其实有些女生不知道，如果你单纯的把红薯当做一个代餐的话，其实红薯里面的糖分啊和一些粗纤维其实也很多，所以如果吃的过多的话，我个人认为对身体也是不是那么好。 其实我觉得今天来好像是小雨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解答了。其实我们私下很好的朋友， 嘉宾在怪我说我说的太多了。 没有，其实我们私下很好的朋友嘛。然后我一直想，其实小雨的很多精神其实是感动我。 节目开始就要来宣扬我的精神了吗？ 没有，一开始我就要爆猛料了嘛。 哇，真的吗？ 因为每次我跟朋友介绍，我说我有个好朋友怎么样，然后完了以后别人都传来了，哇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啊，就是这样的。 真的吗？我好想听后面的内容， 对不对？先不说 Q 广告没有，心机好重啊。 所以今天要讲吗？ 所以我先想讲一下，就是啊，我们的女主持人，我们小雨，我们四条很好的朋友嘛，她现在其实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什么情况？ 她现在其实怀孕五个月了，然后她每天还坚持在健身。 对，所以我才能做这个节目啊，也是 浑身艰难。然后我们开播前，开播前她刚健完身，然后我专门多等了她十分钟，其实我们约的是一会儿前面到的，然后完了以后我提前到了，然后他说他在健身嘛，啊，健完身马上，你稍等我一会儿。 我今天来这里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被深深的鼓动到了，就是我作为一个一直励志健身，应该说励志减肥吧，哪怕做做运动，但是至今都没有实现，看身材就知道一直都没有实现。 现在也还可以了。 如果说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个女主持人怀孕五个月，肯定不会想到是你了。 对啊，就是我，所以也希望能给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提供一些正能量。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每周一非常励志非常带来正能量的女神百分百了。 哇，太棒了。 其实我刚才还想了一点，就是说其实健身当中有很多，因为刚才唐唐说他是现在在学心理学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健身当中也有很多心理的问题需要解决。 是的。 所以以后我们三个是不是可以开一档节目呢？ 所以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健身的一些心理话题。 对， 大家不要错过。哎，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有一些健身的初学者。我不知道糖糖你清不清楚运动完了之后肌肉可能会出现一些酸疼的情况。 这个我倒是很清楚的，因为每次就是第二天很酸疼了之后呢就会荒废一个星期。 可是 然后可能下次再想起来的时候呢就又要再酸疼一段时间。 所以之前是做了什么样的运动让你这么酸疼？ 其实我只是 还能想得起来吗？ 就是那个叫什么平板支撑，是不是？然后再加几个深蹲，其实总共加起来不过五分钟，第二天我就开始肌肉酸痛了。 这就是典型缺练的表现。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简短的小视频，也是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运动后肌肉会这么酸疼，也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补习一下。 好。It's been years. years since you got to the gym, but today you finally muster up the willpower to change your lifestyle. You're super hyped and right off the bat, you go to the gym and grab the heaviest weights you can handle and start going all out. Eventually, your muscles begin to ache, and you finally stop when the pain is just too much. After a few minutes of rest, the soreness goes away and you feel good to go again.Same goes for running. The faster and longer you run for, the more sore your legs begin to feel. This immediate soreness, known as acute muscle soreness, happens when you work out very vigorously, causing chemical and fluid buildup in the muscle tissue. The muscle starts losing power and the soreness gets worse, but the soreness goes away after resting for several minutes. Then, 8 hours or so after your workout, you start feeling a different soreness in your muscles. It isn't too bad, but it definitely hurts. 24 hours later, your muscles start to get really sore, to the point that you can barely even move.This is known as delayed onset muscle soreness, or DOMS for short. If you're a regular into the fitness world, you're probably familiar with DOMS. But if you're new, DOMS can catch you off guard and even scare you away from ever working out again. The cause of DOMS is from eccentric contractions, or when a muscle becomes longer while under tension. An example would be the descending portion of a biceps curl, causing the biceps brachii muscle to lengthen.The exact cause of pain from DOMS is unknown, but the most widely accepted reasoning is that during these eccentric movements, very small tears happen in the muscle at a cellular level. Pain receptors in the muscle then send pain signals to the brain, and calcium builds up in the muscle, causing inflammation.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relieve the pain from DOMS, including a long list of things you can consume. A study in 2010 showed that individuals taking supplements of the amino acid L-glutamine were able to significantly release the effect of DOMS.In 2013, a study showed that ingesting caffeine 1 hour before exercise was able to significantly decrease pain from DOMS on the second and third days following workout. The only catch is that you'll need to ingest 400 milligrams of caffeine, which is equal to about 3 to 4 cups of coffee. For late night exercisers, this might not be a good idea. Other supplements that have shown to help alleviate DOMS are creatine, fish oil, taurine, branched chain amino acids, and citrulline malate. But to really alleviate DOMS, it's less about what you take and more about what you do.The best way to alleviate DOMS long-term is to progress slowly into a new exercise program, giving muscles enough time to adapt to the new stress being placed. Going with lighter weights in the beginning is the magical ingredient. Over time, soreness from DOMS can disappear completely as long as the muscle is continuously exercised. Studies have also shown that self-myofascial release, or self-massage in the form of foam rolling, can alleviate DOMS as well. In a study, researchers found that foam rolling exhausted muscles anywhere between 1 hour to 6 hours after workout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muscle soreness the next day,making foam rolling a staple workout equipment for individuals susceptible to sorenes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you can do in order to alleviate DOMS, especially when beginning a new program, is getting plenty of sleep. The body recovers from daily activities the most when you're asleep, which will also help in recovering from muscle soreness. Not sleeping enough can cause DOMS to last longer than it should, so make sure you get all the rest you can. What other ways have you dealt with muscle soreness after your workouts? 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in the comments section below.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杰克唐， 我是欧阳雨辰。 嗯，接得非常顺畅，很有默契的一个组合。今天刚刚呢，我们看了一个小视频，视频里面讲的是说为什么我们运动之后肌肉会酸疼。刚刚视频里大概也讲了，是说运动后一定要补充给身体里足够的蛋白质，而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这样的肌肉才会有一个恢复期。哎，但是今天我并不是这个健身话题的主角啊，今天主要是想聊一聊我们欧阳雨辰，他在当艺人的这个漫漫长路上。刚刚他其实在节目之前还跟我们说他是中国的第一批练习生，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他的年龄到底有多大呢？ 不是 他的减肥路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经？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超模养成记，一起来看一看这位男神的健身心经。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如果你想活得像我们几位主持人一样非常美丽的话，美丽动人又有正能量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活力982。这样的话，我们每一天每一档的节目你都可以在上面看到全天的一个直播或者是回放，都不会错过了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其实今天做客的不是超模，是一位男神。 是你刚才少说了一个精字吧。男神精。对，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既然说要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减肥路上很成功的历史，不如的话先来介绍一下你之前用过哪些极端的方法，或者是一些比较失败的例子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因为我是考电影学院嘛，电影学院然后学表演的时候，然后因为大家同学都是非常瘦的，然后脸非常的有骨感，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还刚考上学嘛，然后有婴儿肥嘛，所以我就每天节食，就喝一袋牛奶。 每天18岁的时候吗？ 对。 那离你现在也就只有一两年左右啊。 但你怎么知道啊？这个主持人好会聊天啊。 数学真好。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每天只喝一袋牛奶。然后每天就饿，深饿，因为那个时候刚考上学校，我们考上电影学院，那个觉得很不容易。然后所以希望自己不要被别人说胖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所以最后确实是瘦下来了。瘦下来的代价是胃也坏了。 对啊，听上去就会有这种 代价。所以当时你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是大概在多久之内瘦了多少，然后坏成了什么样？ 大概在也就一个月之内吧，然后瘦了可能有20-30斤吧。 很多哎， 一个月之内20-30斤。 对，见了我的人就说，哇，你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样子，好瘦啊。 哇， 而最后的代价就是胃每天都特别难受，特别疼，然后稍微吃一点东西，然后胃就开始疼。 其实这样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我听过一种科学的说法，是说人在一个月最好就是最健康的瘦的方式是一个月瘦6-8斤，已经是极限了。当然像咱们这样的女孩子本来基数就不是很大，再胖也没有胖到哪多少什么份儿上，所以 我曾经有过在一个月之内。 那你要不要报一下现在的体重？ 可以啊。 啊，真的吗？ 你可以猜一下，我是不介意的。 今天的节目好麻辣。 100斤到头了。 102斤吧。 102。 这是去年的那个量出来的体重标准。但现在 可能向我们隐瞒了呀。 对，所以有可能今年又胖了，我不知道，不敢量。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经过科学的健身啊，科学的一些认知啊，现在我觉得其实我们不用把体重看得太重要。那个数字看得太重要，其实主要健康，然后你的状态好是最重要的。 对，这倒是真的。 那你现在练出了肌肉之后，和你当时在电影学院的时候最瘦的那段时间大概是像体重可不可以报一下呢？ 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包括我后面去央视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是64公斤。我现在 很轻哎。 对，我现在的体重是75公斤，但是我现在要比原来瘦很多。 对， 所以 常常你可以 get 到这个点吗？就是肌肉是很沉的。对， 所以有可能我是因为长了肌肉吗？我是怎么在不运动的情况下转换了肌肉？ 你有可能浑身都是肌肉，只不过你没有测量出来而已。 所以我觉得今天糖糖来是带了很多问号来的。 对，真的是因为我对健身的基础知识啊什么你们就可以把我当作是一个健身小白。 那你以后可以每周一来我们节目里面学习啊。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样 做笔记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现在很多跟糖糖一样对健身其实刚开始认知啊，或者有一点认知，包括还有一些有一些小小的误区，我觉得非常好。其实就像我们学艺术一样，老师都喜欢教白纸。 太好了，也就是说我有很强的可塑性。 对，可塑性。 雨辰，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健身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是你平时健身有没有一些秘籍？你现在一周大概还坚持几次呢？ 健身现在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也是我的生活的态度。我觉得健身给我带来了一个非常积极阳光的一个状态，同时我通过我自己的健身带动了我身边所有的朋友，然后他们觉得我健身成功了，然后从那个样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觉得我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成功了。所以很多越来越多的朋友他们也开始看到这个好处，然后开始改变了。我觉得是这个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下次再见你的时候帮忙拿一张你以前的照片过来， 刚好准备对比图。 真的吗？ 接下来我就要放这张对比图了。 不要 吗？可是你经纪人给我的，我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放他可能会凶我，所以我现在一定要放出这张照片。啊， 哇，真的吗？ 这真的是你吗？ 对，真的是。 之前也没有看，为了给自己这种冲击力，真的是你吗？ 我可以离近一点再看一下吗？ 可以啊。 天哪！ 所以这个前面那张 我们的这位女主持人真的是非常认真的， 所以前面这张毫无 PS 啊，毫无 PS。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肌肉的那个 P 去很多可以是可以 PS， 但是肌肉的那个质感和那个轮廓是 我想提问一下，就是看起来比较肉肉的这张反而比现在的体重要轻，对吗？ 对，没错。 哦，是吗？ 嗯，是、啊、然后肉肉的那张其实是三个月前，那个是三个月后。 等一下， 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就练成这样了。 对，三个月的时间， 我一个神啊！ 每天要练多久？ 那段时间每天基本上是上午和下午， 全天。 对，上午和下午。 他这样算练得很猛的，因为他当时你当时练成这样，是不是因为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要拍照的那个事情，是吗？ 其实当时也是想给自己，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寻求突破的，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我希望给自己再加一个码，希望自己再突破一点。 那你下一个工作的负责人就说，欧阳雨辰，你如果练不出来一身肌肉八块腹肌，你就不能来了。 也可能是为了这个吧。 所以就真的给自己加码，加到这种程度。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加码的同时，我其实因为我哥哥他是专业的健美教练嘛，健美导师，所以在他的专业指导之下，然后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为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他这个意思是跟你说 要找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 对，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也是跟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就是如果你自己对这方面的知识有所匮乏的话，千万不要自己瞎练，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掌握不好那个动作的要领，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你身上的某一块肌肉，会不舒服。对，所以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那在下半时段当中呢，雨辰也会给我们介绍更多，他在就我们还会放更多他健身的一些视频啊，以及还会在我们的表演区给大家真正的秀一下他的肌肉。 哇、wow. 哎，那我们下半时段见喽，一会儿见。 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声音就在这里，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就是丰台小何穗小雨。 哦，还有这些名头是吗？我就是想减肥一直都没有动力的杰克糖。 我是女神百分百的男神精欧阳雨辰。 我以为你要 Q 自己是男神。好啦，确实是男神。今天呢也很开心，我们三个人一起来这儿跟大家来聊一聊欧阳雨辰他的一些减肥的历程，也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正能量，也希望可以让像我们杰克糖一样的这些男生或者女生们还一直没有动力但是想减肥的朋友们能真正的有这么一个起范儿， 燃起来， 对，燃起来， 对， 是的。大家也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听收看到我们这期节目了。当然如果你错过了只是听到广播，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回放视频 啊。太好了， 是的啊。今天在下半时段当中呢还是要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欧阳雨辰的这个减肥的经历。其实刚刚上半时段也跟我们说来看了一个他的对比图，但是已经过了几分钟，我觉得可能来了一些新的朋友，所以我要无情的再把这张图放出来一下。 太好了，又一次燃起来了。 是的， 所以我这个节目下完了以后我们就绝交是吧？ 就拉黑微信，再也不联系。是的，所以呢也想提醒大家，其实他左边这个稍微有点松松的看起来的照片，其实是要比右边那张完全是肌肉的体重还要轻。 对， 这就是为什么说肌肉的含量的问题。 对，肌肉含量，其实之前那张基本上很多都是脂肪，但是肌肉含量非常少。 这样可能光凭说和一些图片不太能看得出来你平时到底是怎么练的。我这也有几个雨辰他平时在健身房里面的一些小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你要不要跟着视频来介绍一下这是在做哪些动作？ 其实这个是在做肩的后束，三角肌的后束。 三角肌的后束，糖糖你能听得懂吗？ 不太懂。假装能听懂的样子点了点头。 就是因为男生会肩宽了以后会觉得哎这个倒三角的感觉。 这个 是其实把肩练宽了会显得 这个是在做一个刚刚这个视频是在做一个推胸的动作。 这个动作其实在做胸大肌的下缘。 是的，但是他把这个难度加难了，是因为正常我们做推胸的动作呢都是平躺在那个椅子上的，但是他会把那个椅子调成一个弧度，就让人稍微往下倾斜一些。 往下倾斜，他这个角度是练的胸大肌的下缘。下缘。因为我们胸大肌分上束中速还下速，下半部分可能练的是下速，是 很认真在学习的学员。 是的，非常认真要去看一眼。还有就是它是不是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当然是需要一个过程。 就是比如说像很久都没有运动的人，他会有一个进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先把这种身体的机能先激活之类的。 没错，我觉得你是好学生啊， 是一个理论派。 是的，就是 真的是有潜力股。 他其实是这样的，我来跟你讲，就是你如果长时间没练的话呢，可能比如说女生没有力气，那你可能徒手做 就已经觉得很酸了、 嗯、 但是当你过了几天适应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我竟然可以用一个矿泉水瓶，再过了几天之后发现哎，家里的这些东西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嗯、 那我可能需要去健身房举一个2.5公斤的小哑铃了， 没错， 再过这个其实就是你的肌肉在一步一步的适应，对 对 对， 所以 就是重量为什么会越来越强， 对、嗯、所以但是我们前提就是需要科学的去训练。其实我见过健身房有很多那种刚开始练的，刚开始推的时候 对 很轻的重量然后有晕的 啊， 嗯，身体不适应，因为长时间身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嗯、 然后处于一个没有运动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很难适应那种。 嗯，但是大家也不要因为说在健身房里看到有人用很轻的一些东西然后一直在忍着那种就嘲笑他们，因为每一个人在健身的过程当中都是有一个菜鸟时期的，我也是有的。 谢谢你的温馨提示， 其实 下次我不用被嘲笑、嗯、 对啊，不，没有关系的，因为大家都是在不同阶段而已啊、 嗯、 其实我要倡导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我们健身房不要贪重， 嗯， 千万不能贪重，其实要动作做的标准。 你说的太对了、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男生，某些男生的群体、 嗯、 他们在健身房里面的 心态，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他们在健身房里的心态是有点想就是 超越自我 或者追姑娘的那种心态、 啊、 所以他们就想用很大的重量来展示自己，哈，你们看你们这些人都不行吧，我多厉害， 嗯， 但是回家可能就受内伤了，就是每一个人承受的重量。 我发现小雨你好懂男人啊， 很感受 好懂男人、啊、 嗯， 所以其实没有必要贪重， 对、 嗯、 就是只要用适合你的重量然后做到一个标准就 OK 了。 对， 或者还有一种说法是我教练经常跟我说的，如果你没有力气了或者是这个重量真的很重，那你要做标准的6到8个也比你用其他的地方借力做10到15要强得多很多。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不好的例子，就是他们贪重了以后造成很多的其他的肌肉群借力。 我来考试， 嗯， 我来考试也是对于初学者的考试哦。 好， 嗯、好， 杰克唐同学， 我只能靠蒙。 同学你好， 你好， 请问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借力？ 借力，我猜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动作是需要用腰的力， 嗯、 但是呢，我却用了大腿。就算借力吗？ 你猜得很对、哦、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动作真的是需要用到腰的。 哦，是吗？ 因为如果很多动作用到腰其实是用了错误的位置、 哦、 比如说很多男生就像我再来放一下刚刚雨辰做的这个非常帅气的有裸上半身的、哦、这个推胸的动作， 嗯， 他其实练的是胸大肌的这一块的肌肉， 对， 对 嗯、 但是呢，如果要是借力的话，比如拿了太重的重量，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第二天回家胳膊酸、 啊， 对，就是其实没有感受到胸这一块在发力，而是胳膊在发力， 所以第二天哪儿疼，就证明前一天晚上前一天健身用了哪里的力，是不是？ 对，这个基本上可以这么讲。 其实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今天练的是胸大肌下束， 嗯， 所以说我主要的目标肌肉群是集中在胸大肌下束，可能第二天我酸疼的部位可能会是胸大肌下束，如果要是其他的部位，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的腰疼或者腿疼、 嗯、 那个用错力量了， 对、 啊、这就叫借力， 嗯， 对吧？ 是的是的、 嗯， 这位同学， 当然让我举这个夸张的例子，夸张的例子不一定是腰疼或者腿疼啊，这个意思，对， 明白、嗯、 接下来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小视频，也是雨辰平时在健身房里面健身的画面 啊，这个是在韩国拍的。 提问，好，这位同学，请问、哎、这个视频练的是哪里呢？ 这个视频啊，练的是扩胸运动吧？就想起了小 没有，其实这个动作我是在做广播体操。第八套广播体操开始。 对，我现在能想起来的都是广播体操里面的名字。 刚刚这个动作其实练的也是一个推胸的动作，是平时生活当中无论是男生和女生都会经常练到的一个很基础，但是也是从头到尾都需要跟进的一个动作。 对， 对，他这个动作你区分这个人是初学者还是已经练了很久的，对，已经练了很久的很有经验的健身者的分别呢，就是说初学者可能你看他加的那个片儿只有没有片儿或者一片儿，但是如果要是练得还不错的人，他可能就重量会加很多， 对， 这也是看你就，所以你如果到健身房看到一个男人很帅，你可以看看他加了几片儿。哎呀，不行，我不能提倡大家用这种思维。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对，刚才刚说不用这种 打脸。 还有一个就是肌肉的收缩，你要观察他的肌肉的收缩，他的发力对不对，是不对，他的目标肌肉群是哪里，他做的是哪个动作。 是的， 说的非常专业。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啊、不要叫我老师， 就我现在显得就是要这样举手回答问题那种感觉。 不过你是一个好的学生。 好、啊，真的吗？就是 请开始你的提问。 就是问题很多，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去实践。就从今天下了节目开始。 好。 我想问什么来着？哦，对，就是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肌肉运动，它实际上算是一个无氧运动，对吗？ 对。 那它要配合有氧运动吗？还是说就可以直接无氧运动？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来给你解答咯。 好， 是这样的，你需不需要配合有氧运动是完全看个人的体质。嗯，比如说像我跟雨辰，我们两个现在已经是体脂肪比例已经很低了，体脂已经很低了。嗯，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太需要做过多的有氧。 对、 嗯，因为过多的有氧运动其实是很适合那种比如说我 Q 一个人，我 Q 到我老公吧，他是一个200斤胖子，他是那种肌肉型肥胖的人，所以呢，他就很适合做有氧。因为他需要把身上的肥肉减一减，但是减肥肉就是减脂运动，它其实是会掉很多肌肉的。 哦， 对，所以对于本身就已经很瘦的人，想长肌肉的人来说，他们是不太适合做这种在跑步机上啊，或者那种划船机啊。也就是说，为什么每次我们节目里面都会倡导大家，女生在健身房，如果是很瘦，本来就比较瘦的体型，千万不要再排队在跑步机上了，把时间完全浪费在那个上面，不如来去举一些铁，做一些推胸运动啊，或者做一些负重深蹲呀、啊，这样可以让你的肌肉群更加的有力。 哦，那我勇敢的自找没趣一下，就是如果你让我评估我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下有氧运动比较好？ 是的。 好的。这跟我自己的预估也是一样的。 其实我现在做有氧主要是针对我现在的心肺功能，增加我的心肺，然后会因为我平时唱歌嘛，会需要一点肺活量啊，或者说我们要跳舞呀，需要肺活量，保持一个好的一个代谢，是这样的。 所以有氧运动是有帮助来做心肺功能这方面的调整的， 对，提高你的心肺功能，然后帮助你代谢。 好的， 好的 ，get 到一项新技能。 哎，接下来呢，我们来放一组非常养眼的图片。是你可我先放完了之后，雨辰来给我们介绍这是什么时候拍的，拍摄环境好不 好？ 好，我先来放一下。哇哇哇！词穷了吗？一直在哇， 就是你没有听到身高不一样，声音的高度不一样。 哇哇！ 一共几张图片？我要知道我能不能发上去。 还有最后三张了啊，准备了啊。 女高音， 哇 哇，天哪，就是有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去形容。 对， 这什么时候？ 这个是今年吧，今年夏天的时候，因为拍照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的皮脂是非常低的。 我可以爆料吗？ 爆料，你有好多我的料， 我跟你说吗？ 好紧张啊！ 不知道你要爆哪一个，主要是。 据说在咱们国家的男明星里面，有一位体脂非常低的男生，叫做彭于晏，他也是很多人的男神。他当时最低的皮脂到达了3%。 我能问问什么是皮脂吗？ 就是皮下脂肪。 哦， 很好理解吧？ 明白 了。好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哦，总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是。我们的雨辰，那我说了哦，当时他的皮下脂肪已经比彭于晏还要低了。他因为一直在练，所以他已经到了1%，对不对？ 没有，其实当时的体脂已经到达3%了。 哦， 是这个样子。 但是就是跟彭于晏一样啊， 对， 对 很厉害、啊。 因为其实这个，其实我不是太提倡大家。跟我一样追求这个体脂，因为我们做艺人需要在宣传期的时候或者拍片的时候需要追求那个艺术那个效果，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其实很有那个轮廓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要付出代价的。 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啊。 就当时拍片的有一组在韩国拍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趋势，不好意思，我今天嗓子可能有点 没关系，不影响你的帅。 是这样的，其实当时也是要面子嘛，觉得要争口气。为什么？ 我懂你。 对，因为我去韩国拍写真，因为马上要发行我的第一张 EP 了，个人的 EP， 然后去韩国要拍写真。拍写真的时候，因为我想韩国的艺人他们身材都非常好嘛，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艺人不能输，千万不能输，所以当时我在我哥的这个我的教练指导下，我的皮脂 到达了3%的这么样一个、嗯、一个极限了吧，其实可以说一个极限了。然后到了韩国拍写真的时候，所有的摄影师团队的韩国的那边的韩方的团队，他们都是给很多韩国的大牌的艺人拍过，他们就当我脱掉衣服的时候，哇，中国还有这样的艺人，他们通过翻译这样翻译给我的吗？ 嗯嗯 啊，没有想到， 就很有自豪感， 好骄傲。 提问， 嗯， 今天我们节目都要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在你拍完照之后，有没有去大吃一顿解馋呢？ 啊，这个不可以大吃的，基于身体到了那个极限的状态以后，需要慢慢的恢复， 会不安全， 啊、对，会不安全，嗯。我见过，其实有很多的像他运动员的话，他们突然一下恢复会造成生命危险。 对对对对对、嗯，我忘了这个叫什么，但是他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对 对， 就包括其实刚才有说到，雨辰有说到，就是一种不健康的减肥的状况的时候， 嗯、 有的时候会造成进食障碍，包括厌食症、贪、 嗯、 食症、嗯、等等暴食症。 其实到后期的，我当时在上学的时候，每天喝一袋牛奶，到后期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不想吃饭了。我有点厌食的那种感觉， 的倾向是吗？ 对，有点倾向。 对， 所以心理学怎么讲这个？ 对，所以如果真的到了一个厌食的这种状况的话，它如果渐渐发展成一种进食障碍的时候，实际上是需要来进行治疗的了。 是心理疏导 的。对对对，包括一些甚至于就是一吃就吐，然后没有办法进食，甚至于有的可能会就是一种不健康的减肥方式 的 话，就会有这些。 身边其实有很多女生都是在用这样的方式，还有那种真的是到现在为止还是在抠嗓子眼吐的那种姑娘， 有我见过那种。 现在一定要提示大家，就是你们一定要弄清楚一个点，就是健身这个事情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对， 没错， 而不是一直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是 为了让你，为什么要长肌肉，是因为肌肉能让我们的新陈代谢更快，能让你的身体的各个机能都变得更加好，这样才是对我们身体有效而且又能让你看起来非常美的一种方式。 对， 也就是说为什么在减肥的道路上一定要走一个正确的道路， 就是要科学减肥。 没错， 嗯，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减肥呢？那这样吧，一个月之后再来验证一下成果，好不好？ 好的， 见证奇迹是 没问题。一个月，上次你是用了多长时间才可以？ 三个月 ，所以一个月可能还看不出来吗？ 那三个月之后，我约你来做客我们节目，然后验证一下完整的成果，好不好？三个月之后应该也到了明年的三月份了。 我 三个月的时候一定要请我过来。 好呀， 那个时候正好我的宣传期了。 真的太好了，刚好我们三个人重新聚头。 好，就 这么愉快的约定了。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如果你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收听收看到今天的节目了。那么今天还有不太多的时间，这样吧，要不然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雨辰到我们移驾到我们的表演区去。 好， 来秀一下他的肌肉， 好， 不然简直是浪费了他今天穿的这身华服。 对，而且一会儿是不是还会有唱歌的环节？ 对，一会儿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还会给大家带来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嗯， 来， 其实今天这样， 哎，雨辰，这样你要用那个蓝色的话筒，对，这个话筒是一会儿唱歌时候专门用的，不然现在可能会声音非常小。那个在架子上面蓝色的话筒，是的。 其实今天这样，我今天教给大家，既然谈健身， 嗯，可以拿下来。 今天既然是聊健身嘛，所以我教大家一点点健身，在家可以随手可以用到的健身小技巧。 好啊， 好呀， 就是我们每个人家里都会有这个矿泉水瓶。 是的。 然后，有时候女生会因为夏天或者怎么样会有掰掰肉嘛？ 对， 你这个样有掰掰肉， 我就 所以我们在家其实没事的时候可以拿到矿泉水瓶，然后我们可以做这个动作。 嗯哼， 啊， 这个动作， 你来讲解一下动作要领好不好？以及是哪里发力？大概一组要做。 其实这个动作其实掰掰肉主要是练到了我们的肱三头肌。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动作曲臂，然后往后。注意我们的这个三头肌发力， 一定要收缩，在你用力的那一下一定要收缩一下， 对，没错。 嗯， 然后其实做8到12个吧，8到12个，然后我们做四组，然后因人而异吧。 嗯，对，因人而异，也可以用一些有重量的哑铃之类的， 每天 小的哑铃也可以， 8到12个四组， 对， 然后 中间大概休息30秒 啊。嗯，好的， 你今天回家要不要试一下？ 我可以啊，可以试一下。 那你可以拍一个小视频，然后反馈到节目上啊，交作业。 真的吗？可以，没问题。 其实男生也可以啊，男生练二头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重一点的，因为我看外面导播老师在看我。所以男生其实练二头的时候也可以用，就是重量稍微重一点就可以了。 女生要练二头吗？ 注意啊，肱二头肌 需要的 收缩就可以了。 嗯哼，就是所以这个矿泉水瓶是有很多用处的，只要你不同的位置在动，练到的位置就不一样。 其实主要想健身，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健身，是一件很简单很快乐的事情。 我发现了，雨辰刚刚教我们那两个动作他并不是真心的，他很有私心。 为什么？ 因为那两个动作都能很好的展现他的肌肉线条，非常好看。 所以我刚才看那个外面导播老师然后给我翻了个白眼。 原来专业的就是不一样，我就没有看出来，我觉得他就是在很用心的教我一样。 所以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好了，时间已经进入到了16:50，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雨辰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杰克堂朋友这位同学可以经常在健身的环节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雨辰，让他给我们在最后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982活力榜，我是小雨， 我是杰克堂， 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好，我们的歌曲可能稍微出了一点点小问题，但是好事多磨啊。简单，这首歌叫做《简单的事》，是来自于李代沫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欧阳雨辰会把它演绎成什么样子呢。 走到熟悉的巷子，慢慢浮现清晰的往事。我站的位置，你曾在这里发过誓，是谁融化了你的坚持？抽屉里的那封信是你的地址，却是我很陌生的名字。现实才是分隔你的开始，幸福那片云真的消失。忘记你是简单的事，可是我没有勇气去证实，回忆对我来说会变得太奢侈，我还在原地等生命的钻石。我们那段精彩回不去的日子，原来只有眼泪最真实。 奢侈，我还在原地等你的解释。谁记得寂寞的影子，说它才是你生命的钻石。我们那段精彩回不去的日子，还只有眼泪最真实。我们那段精彩与不去的日子，原来只有眼泪最真实。 哇， 听 了我们两个人情不自禁的在跟着摇摆起来。 对，我们这边是粉丝模式。 是的， 有看到我们手中的小星星吗？ 所以为你疯狂打电话哦。所以新专辑什么时候发行呢？ 新专辑应该在 1月初，所以到时候发行专辑再来我们节目做客，好不好？好，再次感谢欧阳雨辰，也感谢我们今天非常非常，也感谢我们今天非常认真努力的好学生杰克堂。 嗯，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 明天在旅行环节，杰克堂也是会继续来跟我们一起畅游，看看冬天有哪些好玩的路线可以推荐给大家。我是小雨， 我是杰克堂， 我是欧阳雨辰。 嗯，那再次跟大家说拜拜喽，周一愉快， 拜 拜。 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